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七章，猫、老鼠和狗，第四十九集。 哈利也很震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三人恐惧地呆立在隐形衣下，落日最后的余晖给场地涂上了血红的光，投下长长的阴影。然后他们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狂嚎， 海格， 哈利低声说，不假思索地就要转身，但罗恩和赫敏抓住了他的胳膊。 不行， 罗恩说，脸色苍白如纸， 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去看过海格，他会更倒霉的。 赫敏呼吸急促不匀， 他们怎么能， 他哽咽道， 怎么能。 走吧， 罗恩说，他的牙齿好像在打架。他们继续朝城堡走去，走得很慢，以确保一直能藏在隐形衣下。现在光线消失得很快，等他们走到场地上时，黑暗像符咒一样罩住了他们。 斑斑，安静！ 罗恩用手紧捂着胸口，小声说。老鼠疯狂地扭动着，罗恩突然停住脚，想把斑斑往口袋里塞得更深一些。 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这只笨老鼠！待着别动！啊！他咬我！ 罗恩，别出声！ 赫敏着急地悄声说， 伏击马上就会出来了， 他不肯，老实待着。 斑斑显然是吓坏了，拼命挣扎着想从罗恩手中挣脱。 他是怎么了？ 但是哈利刚才看见了，克鲁克山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走来，身体低低地贴近地面，两只大大的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诡异的荧光。哈利不知道他是看到了他们，还是循着斑斑的叫声过来的。 克鲁克山， 赫敏叹息道， 别捣乱，走开，克鲁克山，走开。 但是猫越来越近， 斑斑，不要。 太晚了，老鼠从罗恩的指缝间钻了出去，掉到地上，飞快地逃走了。克鲁克山一跃而上，紧追不舍。哈利和赫敏没有来得及阻拦，罗恩已经甩开隐形衣，冲入了夜幕中。 罗恩， 赫敏轻声哀叫。他和哈利对视一下，拔腿追了上去。披着隐形衣跑不快，他们便把他扯了下来。隐形衣像旗帜一样在身后飘扬，两人全速追赶罗恩，能听到前面咚咚的脚步声，还听到罗恩呵斥克鲁克山的声音。 斑斑，到这儿来！ 很响的扑通一声。 抓到了，滚开，你这只臭猫。 哈利和赫敏差点摔到罗恩身上，两人刚好在他跟前刹住脚步。罗恩横在地上，斑斑已回到他的口袋里，他双手紧紧攥着那一团颤抖的东西。 罗恩，快回到隐形衣里来，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 邓布利多还有部长，他们马上就要出来了。 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隐身，也没来得及把气喘匀，就听到巨爪轻轻着地的响声，有东西从黑暗中在朝他们奔来，是一条庞大的灰色眼睛的黑狗。哈利伸手去拔魔杖，但是太晚了，大狗高高跃起，前爪撞到了他胸口。哈利在一团狗毛中向后倒去，感觉到狗嘴里喷出的热气，看到了那寸把长的尖牙。大狗扑过来时力气过猛，从他身上滚了过去。哈利觉得自己好像断了几根肋骨，努力想站起来。他听到大狗咆哮着调转过身，准备再次袭击。罗恩站了起来，在大狗又扑上来时，把哈利推到一边。大狗咬住了罗恩伸出来的胳膊，哈利冲上去揪住那触上的一撮毛，但他像拖一个布娃娃一样毫不费力地把罗恩拖走了。突然， 哈利脸上挨了不知从何而来的重重一击，他又摔倒在地，同时听到赫敏喊痛和倒地的声音。哈利摸到了魔杖，眨了眨眼睛，挤掉血水， 荧光闪烁， 他低声说。魔杖的荧光照出一棵粗大的树干，原来他们追着斑斑跑到了打人柳的树影里，柳条像在狂风中一样嘎吱作响，鞭子似的来回抽打，不让他们走近。那大狗就在树干旁边，正在把罗恩倒拖进树根间的一个大洞。罗恩奋力挣扎，但是他的脑袋和上半身正在消失。 罗恩！ 哈利大叫，想要冲过去，可是一根粗树枝凶险地在空中抽打着，逼得他退了回来。现在他们只能看到罗恩的一条腿了。罗恩用腿勾住了一条树根，希望能阻止大狗把他拖入地下。然而啪的一声可怕的脆响，像枪声划破夜空，罗恩的腿断了，一眨眼间他的脚也消失了。 哈利，我们必须去找人帮忙！ 赫敏惊恐地叫着，他也在流血，柳条在他肩上抽了一道口子。 不行，那畜生大的能把他吃掉，我们来不及。 哈利，没有人帮忙，我们不可能钻过去。 又一根枝条打下来，细枝子像拳头一样攥得紧紧的。 那条狗能进去，我们也能。 哈利喘着气说，一边左冲右突，试图绕过那些带着恶意嗖嗖摆动的枝条，可怎么也躲不过。他若想再靠近树根一寸，就肯定被打到。 救命！救命！ 赫敏绝望地低喊，在原地团团转。克鲁克山飞奔上前，像蛇一样从舞动的枝条间钻过去，把前爪按在树身的一个结疤上。那棵树突然不动了，好像化成了石头，连树叶都不再抖动一下。 克鲁克山！ 赫敏惊疑地轻轻叫道，他把哈利的胳膊都钻痛了。 他怎么知道？ 他跟那条狗是朋友。 哈利沉着脸说， 我见过他们在一起。走吧，把魔杖拿在手里。 几秒钟内，两人就冲到了树干旁，但是还没走到树根间的那个洞口，克鲁克山就已经把毛茸茸的尾巴轻轻一弹，钻进了洞里。哈利跟了进去，头朝前往里面爬，顺着土坡滑入了一条非常低矮的地道底部。克鲁克山在前方不远处，一双猫眼在哈利魔杖的微光中闪烁。几秒钟后，赫敏也滑到了哈利的身边。 罗恩呢？ 他低声问，声音中带着恐惧。 这边， 哈利说，弯着腰跟上了克鲁克山。 这条地道通到哪儿？ 赫敏在后面屏着气问。 不知道，火点地图上有这条通道，但弗雷德和乔治说，从来没人进来过。他出了地图的边缘，但看上去可能通到霍格莫德。 两人尽可能地快速前进，腰弯得很低，克鲁克山的尾巴在前面忽隐忽现。地道不断向前延伸，感觉至少跟通到蜂蜜公爵的那条一样长。哈利一心惦记着罗恩，不知道大狗会对他怎么样。他痛苦地用力张口吸气，猫着腰疾跑。地道开始向上倾斜，过了一会儿拐了个弯，克鲁克山不见了。哈利只看到一片微光，是个小小的出口。他和赫敏停住脚步，喘着气，慢慢地侧身向前挪动，两人都举着魔杖，想看清前面有什么。